八课，这是我们新买的电视机。 Dialogue， 这是你们新买的电视机吗？ 是啊。 你常看电视吗？ 常看，我最爱看王莺莺唱歌。 对呀，她唱的歌都很好听。 她跳舞也跳得不错。 她穿的衣服我也喜欢。 听说他还会唱不少外国歌，他的英文、法文也都说得很好。 我想他一定有很多外国朋友。你在学中国话吗？ 是啊，你看，这张就是我画的。 你画的这张画真好看。 谢谢。 教你中国话的老师姓什么？ 他姓钱，他是很有名的画家。 哦，我知道他。他也教书法吗？ 对，他也教我书法。 你为什么要学书法？ 因为我觉得书法很美，所以我想学学。 Vocabulary， 一，常，常常，他常常说他很忙。 二，最，我觉得学法文最难。 三，爱，李太太很爱她的孩子，她最爱吃台湾菜。 四，跳舞，她说她想学跳舞。 五，不错，王先生唱歌唱得不错。错，这是我的错。 六，穿，这两件衣服你要穿哪件？ 七，衣服，我没有很多新衣服。 八，听说，我听说他很会做饭。 九，外国，学外国话有意思吗？外，外文。 十，一定，我想他一定是美国人。不一定，贵的东西不一定好。 十一，就，请问哪位是李小姐？我就是。我就有100块钱。 十二，画家，他哥哥是一个画家。 十三，哦。 十四， 书法。张小姐的书法写得很好。 十五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不念书？ 十六，因为我不能写字，因为我没有笔。 十七，美，你买的这件衣服真美。 十八，所以那位画家因为很会画画，所以很有名。 Supplementary vocabulary. 十九，母亲。我母亲很喜欢买外国东西。 二十，父母。我父母都很忙。父亲。 二十一，生意。那个人很会做生意。 二十二，有钱。做生意的人都有钱吗？ 二十三，见。这件衣服很好看，也不贵。 二十四，茶。外国人都喜欢喝台湾茶吗？ 二十五，水。我有一点冷，请给我一杯热水。 二十六，容易。我觉得跳舞容易，唱歌难。我的中文名字很容易写。 Syntax practice. 一的，他画的画。一，老师说的话我都懂。二，小孩子看的书都不难。三，他们卖的衣服都太贵。四，我最喜欢吃我母亲做的菜。五，父母喜欢的东西，孩子不一定喜欢。 喜欢画画的人。一，爱看电视的孩子很多。二，懂中文的外国人不多。三，做生意的人不都有钱。四，说英文的人不都是美国人。五，喜欢唱歌的人不都喜欢跳舞。 二，你唱的这个歌。一，他穿的那件衣服很好看。二，你喝的那杯茶是台湾茶。三，他写的那两本书都不错。四，我很喜欢你照的这张相片。五，我买的这个照相机是日本货。 爱唱歌的那两个孩子。一，喝酒的那位先生要一个杯子。二，卖画的 那个人也卖笔。三，教书法的那位老师画也画得不错。四，会说法国话的那个美国学生有很多法国朋友。五，跳舞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我哥哥，一个是他女朋友。 三的，做生意的，卖报的，做饭的，唱歌的。一，听说那个卖报的有七个孩子。二，那两个做生意的都很有钱。三，那个做饭的只会做台湾菜。四，那个卖书的英文说得不错。五，那个唱歌的叫什么名字？ 四，因为，所以。一，因为我喜欢看书，所以我常常买书。二，他因为很热，所以要喝水。三，因为这首歌很容易，所以我们都会唱。四，因为他母亲是法国人，所以他会说法国话。五，因为他有很多英国朋友，所以他英文说得不错。